准为娘我的本章。娇儿啊娇儿啊，你的富贵国身在外，可叹不能救舅儿郎。堂堂儿把命丧，小儿胖儿痛乱肠，他小儿胖儿痛乱肠，眼泪哭干脸上打光。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大家带来《金沙江》选段，有请。 下面再为大家演唱一段曲江池。